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立换新闻，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哎，今天呢，这个先说到一则新闻啊，先让大家听一下，有一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年初啊，他许了一个愿望，我们先来听一下，哎，这个小愿望是什么？ 微博的事情现在感觉怎样子？ 现在5万多粉丝了。 对， 真的吗？这新年嘛，我每一年都有写三样新的东西，好、哦，这大家都知道的。那今年的小龙年，所以我是学微博啊，那刚开始就是在那个连假那几天哈、哦，一开始只有13个，那我觉得不错，因为13亿人有13个粉丝，这样一个代表1亿这样。不过昨天因为他正式认证啊，所以就增加啊、哦，就增加，所以比较忙一点。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写什么在微博上面的？未来有没有什么议题想要写在微博上面？ 嗯，而且本来就是分享关心嘛，啊、哦，了解民间了解嘛，因为平常很多人说，哎、欸，你到大陆到中国大陆去要，不要拜访官方，哦，要跟民间接触，啊，这个是最好的民间了解的平台啊，啊、哦，因为50000人也是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人生观了解，而且看他们在讲什么。我是觉得像我新年看到一个春运。啊，一个老劳工，哦，一个劳工，啊，薪水被扣，啊，手上哎有一个相片，拿了2颗那个糖的橘子，要回乡，哦，那当然老板告诉他明年不要来了，啊，我看那个整个回应，都是非常同情，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啊，这个人性都差不多，哦，每一个社会都有坏人，也有很温暖的故事，哈，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呢，就是这么样构成社会。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位啊、台湾的这个民进也是行，其实正式的说法是行政院前院长啊，因为我听到这个台湾记者在访谢先生的时候都称之为谢院长，谢院长，那非常的亲切。同时呢，也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大佬，但是呢，他现在除了党籍身份啊，除了民进党之外，哎，在大陆这边他也加入了一个党，当然不是共产党，是转世党啊。谢先生新年的这个愿望要学微博，他自己很自豪的是，我有13个粉丝啊。一个粉丝代表1亿人，你说说了这句话以后，让姚晨这个有3900万粉丝的人情何以堪？那他不是代表了全宇宙了吗？那谢先生这个粉丝在他认证了之后啊，就从13个啊涨到了这个6万多，最高峰的时候。但是只玩了一天，谢长廷的微博在新浪上就消失了。那如果你这个经常上微博、经常玩微博的话，你就会知道，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哎。俗话说得好，就是进小黑屋了，就是被封号、 杀了、 被封杀了，被删号了，或者说这个被消失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大家恐怕都是说，为什么谢长廷他就没有？我们这个先听一下谢长廷本人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是怎么样说的？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被骇客入侵，好，来了解一下。 啊，怎么办？那今年要学的东西、就才一天而已， 这样子 通过一天。 真的，我看看啊，那也不然也不知道什么事啊、我没有了解一下。 好像有传出说哦，好像人家觉得说那是假的谢长廷，所以就把他这个封号给删了，这样把这个账号删掉。还有传出这样的想法。 现在我也没有公职，谁要假冒我呢？要假冒马英九啊，对不对？ 已经被删掉了，进不去了耶，进不去了。 那可能有骇客吧，我来了解一下。 怎么办？ 那你会再重开吗，院长？ 怎么？ 我们不了解什么事啊？怎么会重开？ 在上面写说那个希望光复大陆，所以就被删了。 我没有写光复大陆啊。 就是有很多人留言，很多就 有很多人要光复大陆。院长，你会等到有几秒？啊， 圈之内就这样子。 这样子啊？ 是不是因为点太频繁了？中国有 粉丝太多了。 粉丝太多了。 会不会因为这个点的太频繁？ 因为一天增加。 要不要趁机会喊对他们喊话一下？ 我们也不知道，我了解一下，是不是？ 现在到底是 被封的，骇客还是谁封的？ 太重要了。 还是我们那个容量太小，没关系，这可以再申请 你那昨天那一句话，今天就应验了。 言论自由。 自由。 不是不晓得是谁啊，好，给他们了解一下，好吧？ 院长，他们留言那么多，你有每则都看吗？他们留言很多，你有每则都看吗？ 我还没有看，我正想看。 正想去看啊，这个六万多大陆网友粉丝的这个留言 言论， 哎，发现上不去了。那刚才有记者就问到说，这个应验了，哎，应验的是哪句？是谢长廷的这个倒数第二条微博，在他阵亡之前的倒数第二条，说有没有言论自由，不是看有没有批评高官权势的讲话自由，而是要看讲完话以后有没有失去自由。 我们现在把这条微博拿出来看的时候，简直有一点遗书的感觉。怎么写完马上就没有了呢？ 真是这个， 对，刚刚Vincent 放的是谢长廷吧？ 对， 哎，我记得谢长廷2008年好像对着媒体讲他要退出政坛了。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啊，刚刚讲到说像开微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看新闻看到这新闻的时候，突然哎，谢长廷去开微博了。 对， 可是就像我沿用朝鲜，像我们谈朝鲜那句话， 对对， 就是叫做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他会被关这事。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你知道他迟早会被删的，只不过删的太快了一 点。对，但是你我看到这第一个感觉，就以我对台湾政治人物的这些操作上了解，我总觉得这件事上怎么，虽然他被关了，可是你都看着他，他就是赢了。他双赢这件事，他怎么玩都是赢。 对， 他 如果不关我也赢。 没错，我今天就营造了一个，你看我是在绿营里面，我率先去跟中国大陆的民间去交流的。你看我赢过小，赢过苏贞汤，我还去访了大陆。 对 对, 对， 第一个我赢 了， 而且你说提起那些中国大陆的一些网友对他的兴趣， 对， 这件好赢。那如果被关的话，你看他现在在岛内可以操作的这些议题， 对， 多大？ 他现在这个又成为名人了。 对， 那以前可能已经要销声匿迹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你开始走下坡， 对，没错。所以你看这件事怎么玩都赢。我相信谢院长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应该是事前都算过。 所以对他来说是打了一个胜仗啊，尤其在台湾的台湾岛内啊，就是他在这个政坛上的地位重新因为这样子一次，其实微博只有一整天这样的认证的时间就被删的时间。 这个谢长廷谢院长虽然说现在进了小黑屋啊，但是可以说是笑着进了小黑屋。那大家也很好奇了，当然现在谢长廷的微博被删除了以后啊，先说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微博上啊，我们今天是2月22号啊，目前为止微博上有很多打着谢长廷小号啊，台湾谢长廷啊，转世谢长廷啊这样的这个账号，经过我们的证实啊，这个都是 马甲 都是假的，就是说大家不管出于任何的目的啊，是这个支持啊、同情啊，或者说搞笑啊，目前都不是谢长廷本人。那么谢长廷之前在他本人这个真的微博上面，他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呢？我们看一下，哎，大家刚才台湾记者说，你有没有在微博上喊光复大陆啊？有没有这个高调的在这边高调的喊口号啊？其实没有啊。这个谢长廷他，比如说有这么一条，是在2月18号啊8:46起得挺早的。这个北京、天津、河北的雾霾中检出有毒物质。主要来自人为排放后，这是一个警讯，表示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已经失衡，需要检讨改变。过去美国、英国、台湾都曾发生，也都可以解决。哎，这个好像很 看上去挺平常的，就跟刚才说的那一句这个关于自由的言论，其实我们这样来看也不是说特别的出位。 对啊， 就是说一出来就要被 就说的很犀利但是好像以我们在微博上观察到的这个言论尺度，或者说这个话语的空间，这样的话基本上没有导致过，没有比其他的例子导致被删除啊，所以呢，就大家说，哎，到底为什么谢长廷哪句话啊就踩到了这个红线呢？秋意。 对，我们来看看秋意他的微博里面，其实台湾的政坛人物可能这个秋意的粉丝已经算比较多的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立委蔡其昌， 对， 他其实也发表了一些言论。我们 但是秋意有一个研究说怎么谢长廷为什么被删， 他说这个秋意他就回复有一个这个他的粉丝的话，他就说其实谢微博内容很平常，为什么被封呢？他就说探寻了可能的原因，就是说主要是针对他这个人而不是他贴的内容。他说有人告诉我啊，过几天就会恢复的，那我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的民主观念就是不扯别人的私事，微博就是这样。那我们也佩芬也说过， 这个秋意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啊，这个是针对谢长廷这个人啊的，而不是针对他发的这个微博。所以说，谢长廷主要你只要认证了，你再出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言论空间里面，你就会成为一个麻烦啊，就会成为一个问题。那当然也有人这个接下来讨论呢，这个具体受益啊，或者说这个发动啊，这个要把谢长廷的这个账号关进小黑屋里面，到底是 说你说是这个新浪微博的运营方吗？或者说是国台办吗？那有可能是这个中宣部吗？这个大家现在啊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呢，我觉得秋毅的这个判断呢，基本上是靠谱的。谢长廷的这么一个身份，虽然说他访问过大陆，但是毕竟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么一个绿营的身份，哎，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敏感。 对，而且我觉得就有一些网友会觉得你说，中国大陆在台湾这么的想要两岸统一吗？那你就统战做那么多，你可能真的这么一件事情，又让大台湾民众会觉得，你看就是这样子。 是，有的人说一个回车键让国台办白干了20年。 我倒觉得真的在谢长廷，他可能真的在他做这件事情，他算好了每一步。你说这件事上，我会觉得不管是说刚刚我们没有证实国台办，或者是说中宣部，或者是说新浪微博，我都觉得有一点像吃了闷棍。就这件他。 有苦说不出， 对，或者是他这个球他接到，但他怎么发他都没有办法这球发回去，你说关了有一点像帮了倒忙这感觉。而且我说其实你说他的身份敏感，你说敏感，反倒我都觉得呢，你就是让他留在上面，对他是最好的一个。 那其实刚开始不用认证他不就？ 其实倒也不是认证不认证的问题，就像说你说大家现在台湾的一些媒体都会觉得他讲到言论自由这句话，也许是一个稻草或怎么样敏感词，那也许不是。可是你说如果把它放在上面，你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检验他。就像我以前在做政治，我很喜欢检验政治人物。那我就可能你说言论自由不在于说你能不能说这话，而是你在事后会怎么样嘛？那你就可以请教谢院长。那你当年在当台湾行政院长的时候，你曾经也因为某些电视台批评你而曾想关掉某些电视台。那这样的你说这句话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用很多的这个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很严厉的检验它。我反倒觉得把它留在上面比把它删除更会让它 更聪明。 对， 所以这个配分的这个判断啊，更多的觉得谢长廷这是一出排演好的剧本，这个跟言论自由恐怕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且倒也不是，我是说把它留在上面，可以对它做的严厉检验是更多的。 这是给国台办支了一招。 对，没错，交了一招。 不过呢，我就是有点担心国台办估计这事儿呢有点这个鞭长莫及，管不到。好，三立换新，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台湾的前行政院长啊，谢长廷在大陆玩了一天微博。发了这个6万多粉丝了，消失，多可惜！你说这个人家卖僵尸粉的，得卖多少天才能卖出6万来？好，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下这个谢长廷的助手啊，林先生是怎么样回应这个事件的？ 他知道， 他有说什么吗？ 他说他要再了解看看，因为那时候他知道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实际的情形嘛，所以他就了解看看。那目前我们对外也还没有再新的说法，那目前就是了解状况。 但我们现在在微博上看到好几个写着谢长廷新， 那 些都是假的， 都是本的。对对对，我们没有再申请新的账号， 目前没有新的账号。 没有。 那准备，如果说现在账号不能用的话，会准备开新的账号吗？ 没有，目前没有讨论。这个是假设的啊，也不确定啊，所以还是等这个状况确认一下再说。 那您说的这个确认状况，您是跟哪方面确认呢？ 就是微博这边，他们大概会再跟我们说吧。 您会跟这个微博的运营方去确认是吗？ 就是他们有一个管理单位嘛，那因为那时候有来跟我们做个认证的手续嘛。那可能接下来就再看看他们的状况再告诉我们。 那边目前为止没有告诉您有任何的理由吗？ 对对对，目前还没有。在了解中。 好，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今天我们说的是台湾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大陆微博试水，仅仅一天啊便告阵亡。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讨论的恐怕谢先生这次就没有办法加入讨论了，是在这个内地的一个房产的问题。燕婷来说一下。 好，关于这个国务院扩大房产的这个税改革的试点的一个范围啊，那也是因为一月份呢，在70个大中小城市发现这个房价又有上涨的一个趋势了。所以国务院刚刚就出台了这样的，是不是要调高房产税的一个改革的试点范围？那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个房产税会抑制高房价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样。 在12点半之后啊，可以打电话进来，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手机，你看到凤凰 FM， 然后下载下来，然后呢再点开三体化新闻，一键 call in 就可以通过只收本地通话费。 费，就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 好的，那么这个说实话，每次在我们这个讨论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插进这么一个互动话题，我都觉得很跳跃啊，但是这就是我们现在微博的风格。其实你大家就每天刷微博啊，就会发现这个微博上也都是前一条跟后一条之间啊，恐怕都没什么关系。你看这个谢长廷啊，前一条还在讨论北京的这个雾霾啊，后一条就跳到言论自由了。再后一条呢，这是他这个怎么说呢？一博昨天微博认证粉丝增加，热闹中有感动，有人包容表示欢迎，有人警告有被删风险，有人好奇是否政治渗透，也有人同情我粉丝还太少，这个估计卖粉丝的，还有这个要揪友捧场，你看卖了吧。然后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契合共鸣，就是值得珍惜的机会，让我感动。哎，这个佩芬刚才说啊，这个谢长廷在台湾有一个外号，是不是叫什么 尖巧，叫台语叫干巧，就意思就是奸诈的奸，很灵巧的巧，就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就有那么一点的奸诈 啊。对，这个奸诈不奸诈我们暂时还看不出来，但是巧呢，我这块我看出来了。这个谢院长确实这个身段非常的柔软啊，在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哎，他好像都是一个赢家。我注意到其实他关于这个沟通啊，对话啊，包括跟大陆对话的这个意愿，之前在访问大陆回去之后啊，接受这个台湾的一家电视台的时候，他有说过一段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啊，对于今天这个微博，他对于微博的看法的一种回应，或者说在大陆为什么他到大陆来看微博。 我认为不同的主张可以坐下来倾听对方的讲话，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所以我认为有一个平台啊，有一个管道可以化解误解啊，来当对话沟通，好，这是有必要的。 好，这个他当时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去登录访问啊，那其实他说，哎，有一个虽然说大家政治主张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哎，这句话其实我相信很多这个大陆的网友也可以认同，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但是我这个我们坐下来的机会，这个可以坐下来谈。那因此呢，就有很多这个网友啊去给谢长廷的微博留言，但这个留言我觉得比谢长廷说的这个要刺激多了。这个刚才谢长廷自己说的，但是有欢迎他的啊，这个欢迎啊，台湾同胞来这个大陆看一看，也有这个骂他的，说你这个是台独分子，你是民族败类，还有他是这个媚日啊什么，我估计这个就是微博我们每天看到的这种生态啊。但是这个谢长廷好像也没有像某些这个微博名人这样骂回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明这个虽然说第一次用微博，但是微博的这个技巧和经验还是不错的。 刚才这个佩芬他有说他谢长廷坚强嘛，这样的一个性格嘛，就是像刚刚开始去年的年底他访问大陆，其实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在这个微博事件中，我想知道国民党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刚刚我们听到邱毅他在微博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段描述，那在微博里面可能最红的除了邱毅之外，就是台湾的立委蔡其昌。 对， 那蔡其昌其实佩芬有说过，他在台湾的这个电视屏幕上跟这个微博上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微博我们看看他对于今天这个谢长廷一个事件的评论，他就说很多台湾和国际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他说我想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那最后决定外在观感的绝对是他们自己。那在这个前一天呢，20号的时候，他就说拥有一个诚实的敌人好过一个虚伪的朋友，我相信他说的是谢长廷。那谢长廷我觉得他今天这个微博事件有达到四两拨千斤这样的一个效果，自己没花什么功夫嘛，但是效果挺大的。那是不是这个在台湾的政坛内部也是一种角力？ 其实在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呢，我们主要当然在台湾比较多的社群网络脸书嘛是大部分的，所以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一定要经营脸书。 我昨天看了一下马英九的脸书，他那个脸书没有粉丝啊，但是有那个 like 就可以点个赞。马英九现在的赞是140万。 对，所以其实你说这微博，即使说像我自己的话，我也习惯性是玩，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在这个社群网络里面。微博对于台湾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新鲜的。那你说对政治人物来说呢，这是一块想要去经营。我相信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对绿营的政治人物，你说像上一次大选，他们的最大大家最诟病之一，他们是在哪一个部分？就是两岸上面。 对，九二共识。 如果说他们可以在这上面慢慢的去突破。 也许从这个民间开始，我相信是他们愿意去做的。 对对对， 可是你看， 就跟大陆沟通不是你国民党的专利，我们也可以。 而且他从民间开始先获得一般中国大陆老百姓的好感之后，我再把这个行再层次再拉上去。 的确是， 你说像这次谢长廷发生事情之后，绿营的反应，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巧妙。你说像现在苏贞昌就会觉得，你看，不要对中国大陆有太高的期待。可是你说， 我早说了吧？ 蔡英文就非常聪明，他没有说话。而且之前呢，大家就在还没有被关的时候，大家就去问蔡英文，就说：“哎，你看谢长廷呢开了微博啊，而且粉丝很多，你要不要也考虑开？”因为很多的大陆网友好像也期待像马英九、蔡英文来开微博嘛。 对， 那可是蔡英文就说呢，要考虑一下言论自由的这个限制啊，怎么样啦、啊？评估一下。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对话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空间，我们也会考虑。说的其实非常保守，但是我相信他们如果可以，而且评估上就不会发生这些事的话，或者说像谢院长可以算好这件事怎么玩都是双赢或甚至是三赢的话，应该都会去做。对他们来说，这是有一个吸引力在的。而且你刚刚讲到蔡其昌，蔡其昌其实在岛内是一个真的是大炮型的，他讲话是非常， 但是他在微博上讲的非常的温和，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对台湾的政治人物，大家说真的混那么久。都知道微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态，你说会故意去做这个事，你要经营还是你要去做一个球， 作为一个武器、 哦、对没错，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嗯，我们看一下这个在昨天啊，包括在今天，台湾的媒体对于这件事情估计是很有意思的一条新闻。我们来看看联合报是怎么写的。联合报说啊，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刚注册的新浪微博才获认证一天，前天就被封锁，不少大陆网友痛骂网管作为，还有人批评共产党真的很丢脸。据了解，谢长廷已经提出申诉，正在等待微博系统的回复。那谢长廷的微博被封，让他意外成为大陆网友声援的对象。他的一个扑浪啊，扑浪是什么？ 就是他们有一个蛮难玩的，就是他们会 在台湾， 有点像，它是一种社群网络，但它就是会，你每次也许一个感觉发一段话，然后在这个群里面就像是海浪一样，一句话一句话接着，它有一个时间性。 所以是台湾的常用的，就有点像台湾的微博的这个感觉。那么他的一个扑浪昨天突然增加不少简体字的留言啊。这个，然后幕僚就推测，应该是大陆网友所有网友给谢长廷打气，说和谐一个谢长廷，冒出无数长廷蟹。谢长廷则提醒大陆网友说，翻墙小心。这也变成了这个台湾媒体有很多这个发挥空间的这么一个事件。但是说回到这个，刚才苏贞昌就说，哎，他说，你看这个谢长廷的微博 去 被封，所以说，不要对这个中国大陆有错误的期待。佩芬觉得这件事情出来以后，经过台湾媒体的这么一个包装之后啊，在台湾的社会，它真的是做了一个起到了一个对于大陆这个言论环境的一个负面示范的一个效应吗？ 我觉得啦，大部分的民众并不会真的，因为说真的，你说在这怎样的生态，其实大家都知道，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觉得啊好意外。那但是我觉得会更多的是在政治上的层面去看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么多的阴谋论，你会从这个政治人物到底做这件事情，他想要获得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筹码或利益上去思考。那我觉得这样这件事情上，你说你去解读，我在解读这件事上，我永远都是用政治的角度去看他。谢长廷双赢，怎么赢都赢的。可是你说像苏贞昌、蔡英文的反应，每一个反应都可以看到他未来也许两年内、三年内的布局。苏贞昌讲这话呢，你可能就会觉得他暂时就还是想要在绿的这一块是比较就是保，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党主席嘛，可能是要抓紧就是深绿的这一块。蔡英文呢，就是不想要受伤，我什么都不想表达。可是谢长廷为什么最近这么多高调的事情，就包括访问大陆， 对， 他可能看的你，大家就会可能远一点去想，他是不是想要参选下一任的领导人或干嘛？可是看他的话，我会解读上，他可能为2014年的就是县市长的选举在布局。对，所以其实，在台湾岛内的一个感觉上，这些人永远都是在做政治筹码的，他不会真的。刚刚 Mason 放的那一段的什么对话都是好的，我想哎，还好我还没有吃午饭，要弄脏了录音。 你听的太多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去找一下资料，因为很记得他2008年的时候他在选领导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跟马英九对决嘛，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他怎么样去讲中国大陆呢？我用先用台语讲，他说如果这些人就是台湾的杂波吹波刚，杂波吹波安，囡仔要去黑龙江，什么意思呢？就是 大陆人都来抢工作，所以我们的男人会没有工作。那大陆的女人都来抢我们的老公，所以女人会找不到老公。那小孩最后只好到黑龙江，有一点押韵的感觉。可你可以看得到这些政治人物，永远在一时一刻，当他想要对话的时候，他就可以说：“哎，我们应该要坐下来对话。 不是” 那当我想要选举的时候，我就可以说：“ 说大陆不好、啊， 黑的都是坏的。嗯”所以你还是可以回到。谢长廷身段真的非常， 所以他刚刚说到的这个政治筹码，他赢得的可能，比如说他这个微博再次恢复出来，谢长廷，那他那个时候的粉丝可不是六万了，那是60万、600万。 这个绝对是一个这个挣粉丝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哎，这个佩芬是哎无时无刻的都是在关注谢长廷的这个尖巧的心机，真是这个有的时候哎，同样一件事情，大陆的可能。大家更是发挥一种娱乐的一种功能。 对，因为网民他不会看到那么远嘛，他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代表台湾的绿营的一个官员的。 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之前在谢长廷之前在大陆的这个微博上面比较红的台湾人，那这个 李敖 ，哎，李敖是比较早登陆的。李敖他说了什么呢？我今天还特意去看了一下啊，这个李敖的粉丝好像比秋叶还要多了一点。那么这个李敖他就说啊，他说在这个在很多的言论环境当中啊，有一些字如果说呢你不能够把它打出来的话呢，就用 X 来表示，但时间长了呢就变成这个到处都是这个 X, 充满了 X， 到处都是充满了 X， 因此呢他好像也是在调侃啊，在网上我们有的时候微博上面经常使用的这种曲线救国的这种战术啊，这个通常换一个字啊，用个拼音啊，比如说谢长廷不行，那我长廷谢行不行呢啊，那这样这个发挥汉字的这个潜力的这种做法。但是李敖这次是属于我自己的看法，无辜中了一箭。为什么呢？很多大陆网友说，哎，谢长廷不是第一个登陆微博的台湾有名的人物啊，那李敖早就来了，为什么李敖没有被封号啊？是不是因为李敖的水平不行？对，你知道在微博上有的时候被封号呢，被 代表着一个 荣誉，有的时候代表着你这个人烈士的勋章，有的时候是这种感觉。所以目前为止获得了这块烈士勋章的这个台湾人伊能静、李开复， 对 啊，李开复，我们这个说到李开复又有很多事情了，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说这个在大陆微博上面开设了账号的这个台湾的人物，哎，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 ，Yo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先说一下在热线开放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关于这个国务院扩大房产税的改革试点的范围，你觉得这样一个措施会有利于调低现在的高房价吗？ 或者你对调低房价还有什么更好的招？哎，欢迎来支一下啊！这个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支招。那 我还以为你说人生最大乐趣在于买房， 支了招再买房啊，不买。房光支招也行。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几个方式来跟我们进行联络啊，18723346香港的朋友，或者是 内地 的 朋友，拨打4001200900，凤凰 FM 的手机听众可以用你手机上的一键 call in 功能可以打进来。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李开复啊，在谢长廷之前，李开复恐怕是在微博这周里面最红的台湾人。那这个，哎，说实话， 我 在此之前都没有意识到李开复是台湾人来着。那李开复的这个微博呢，进了小黑屋之后呢，他就在 Twitter 上面啊，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微博上面发了一条长文，叫做题目叫做我的中国社交网络之旅。那他就列举了，他说，我平均啊，之前平均每天都发10到20条微博，当然这两天发不去了。那他就列了他曾经发出来的一些微博，他认为可能跟他的微博被封号有关系的。一个呢是他表达了对于一个网站叫做 GitHub， 这个网站我不是特别熟悉啊，好像像是一个 IT 型的一个技术型的一个网站被封禁啊，的反对，他反对这个网站被封禁。同时呢，他反对使用法律手段阻止抢火车票的这个软件。 见的这件事情。他还反对什么呢？反对那个张绍刚的非你莫属的这个节目，他认为这个节目不好，因此曾经发起过一个抵制活动，还反对这个针对无辜中国企业的做空行为啊，这个是跟他的这个本职工作有点关系啊。这个接下来不是反对了，他这个直播并且评论了啊台湾地区的大选，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上一次的大选，他是通过微博的这个形式进行一个直播和发布的。那还有一个呢，恐怕是大家能够想到的最直接的这个原因，哎，就是他评论了啊这个或者说调侃了人民搜索，就是前奥运冠乒乓球冠军邓亚萍现在领衔的这个极客搜索，哎，他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国有企业花了很多的钱做了一个没有人使用的一个网站啊，觉得这是从他的可能从商业上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案例，结果呢不知道不也不知道就惹到谁了，然后李开复呢就进了小黑屋，哎，还这个出来小黑屋的时候心情挺好，发了一条微博说，我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谢先生进去啊，难道他进的是不同的一间房吗？所以看得出来心情不错。 但是问题是我其实把重点看到这个他有说的一个结尾，他说很多人对我的微博就是被封表示同情，然后他说被严格管控啊，他说在大陆呢社交网站的开放程度和空间比其他大陆的任何媒体都更大，他说我相信大陆正在构建一个大量而且有社会责任心网友加入的一个社交媒体。其实他这句话 他最后还是表达了，他说哎，我对这个微博改变中国，简单来说啊，微博改变中国这件事情还是有信心有希望的。 对，我记得我们上次是刚好樊树跟燕婷也在这里讨论的，我那时候也有讲到说其实用我台湾人的一个角度来看看微博这个社群网络，你会觉得对它是有期待感，你包括它很多里面的一些不平社会不平的事件，或者是有一些弊案，它现在是从那边出来， 在台湾叫做不公义事件， 对，或者它现在会从微博来发生，你会觉得它是由下而上的去做一些改革， 是 你会对它有期待。那当然因为就像你这事件之后也有一些评论的文章，就我会觉得是在中国大陆也许现在官方也在面临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或者一些抉择，就有时候它究竟是要微博还是维稳 啊， 就在这中间的你有时候要怎么样去取舍，他其实会希望透过这个微博去达到一些也许真的把这些腐败把这些地方上我真的看不到鞭长莫及的地方的这些事情，我可以透过微博来让我知道我可以去做， 但你担心他杀伤力太强， 但是也有发生他的效应是我觉得那个关键点还在于控制，能不能控制得住，如果我在掌控范围之内的我 OK， 可是万一我不知道他的效应会有多大，就像说谢长廷真实事情其实很多，你说他的发的微博真的 没错 没有什么东西， 但 是 我可以理解这种管理的心态，就是我有点担心他不光是他说什么话，网友跟他的这种互动长此以往会成为一个舆论的一个发泄口， 是 啊。 但因为这个东西微博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一刀切嘛，不像什么过滤什么紫黄色新闻这样子， 对，所以刚才燕婷这个上来我们在说，哎，到底是这个新浪微博去封的他呢还是谁封的他，因为我可以理解新浪微博他采取的这种认证的一种形式，他不开始不管你是民进党的主席还是台湾前行政院长，对他来说他一个商业机构，对于他来说我增加用户是我要追求的事情，那么你只要能够按照我设定的规则提供你的认证程序，你说你是谢长廷，我证明了你是谢长廷，我就给你认证加你的这个 V， 然后你就有粉丝，那么结果认证了一天之后我可能再受到了一个所谓事后的一个审查，事后的审查过来说不行，这个谢长廷的账号不能让他开，因此我再去把这个封，所以他这里面其实你看在大陆的这个情况，他商业就是说或者商人在运营微博的这个机构和这个监管的机构之间其实也有这样的这个博弈或者说这样的冲突在那边，看到了一条新闻马上就可以产生一点共鸣的，新浪微博公布了去年的财报，第四季的这个微博业务是巨亏啊，亏到全年说亏了$9,300多万，那导致要说要换人，然后要这个重组什么的，但是我然后这个我看财经记者的采访案列举了很多财务方面的这个原因啊，什么比如说广告的收益啊或者说这个流量的问题啊，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说出来，就是说现在这个内地的这个言论空间它究竟有多大，其实跟微博能够创造多大的商业价值是直接相关的。这在昨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大会找到了有一个 IT 企业家，是土豆网的这个王威，土豆网的王威他就说就是其实是说到他这个互联网的企业跟中国的这个言论审查的关系，那他就说他认为啊大陆这个 受到审查影响的困扰，但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创新能力仍然是有的，就大家还是在夹缝中在努力的，你给我开一道缝，我尽量的能够开一道，开条卡车过去。 我们的确是像这个李开复他所说的，网络的就是中国的舆论空间已经比其他地方大很多了。我相信就比如说有一些台湾的媒体或者是其他美国的媒体，其他的一些国家媒体总是说这是中国的这个言论非常不自由，那如果我们去看微博的话并不是完全这样， 就是经常有人产生看了微博以后产生一种言论非常自由的一种感觉 就是有一些那个微博它马上被删除，但是它还会不停的通过各种的论坛其他的方式进行流传，所以它的影响力还在的。 对， 而且我觉得微博你端看你怎么去看这个微博，你可以直接看谢长廷，就是很多的都被关到小黑屋，你可以从这个面看，你看中国大陆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可是从另外一方面你也发现，就我刚刚讲到你会有很多东西以前你真的是不可以讲的东西现在也在微博上讲。 对， 所以如果你说像我，或许我比较幸运，我可以在这里，不要在这里工作有点狗腿我真的可能接触到我身边很多的大陆同乡，你们都用微博，我可以看到接触更多，我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发生的这个面。可是你说对很多的台湾人或甚至香港人来说，他真的是不接触微博的，他看到的讯息就是又有谁被封了， 对， 又有谁被关，他就会觉得 媒体 你看中国大陆还就是那个样子。可是我就算这是两面的，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接收到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其实如果说你每天像我用微博用的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谢长廷的这个被封可能没有那么大一条新闻，但是对于把微博符号化的你或者从外部来看的话，嘿，确实我觉得它这个负面的冲击还是挺强的，但是可能对于大陆的这些微博的用户来说，觉得也就是一个还蛮搞笑的，也算不了太大啊。这个其实微博的这个封啊被封啊一直都是在大家在争论的。那其实另外一个在微博上，你不要光说这个被封了，有这个在微博上也得到甚至得到官方的某种程度的这个支持的这个学习粉丝团，学习粉丝团非常火，这个是著名的习总书记的这个粉丝团，所以叫学习粉丝团。学习粉丝团呢，在昨天发布了一条微博，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听闻习总书记将和台湾民进党谢长廷先生、中国国民党连战先生、台湾台联党等党派，还有台联党等党派人士会面，四党坐在一起谈谈心，交流交流是件大好事，真能成型也算是历史第一次，也体现了各党派和政治人物的这个胸怀和视野。这个跟习近平之前有一个叫做中共要容忍的下尖锐的批评，这一条这个公开的讲话是可以互相成为呼应的。但是在时间点上，你看前脚谢长廷刚在微博上被封，后脚呢这个放出消息来说，这个习总书记有可能要见谢长廷。当然最新的新闻说谢长廷他是婉拒了，不知道出于什么的理由。但是你会感觉到说，是不是这里面还是有空间，我们假设谢长廷他去了，他见到了习总书记，他会问一下习总书记说，为什么我的微博上不去了吗？会问这个问题吗？ 应该是不会，因为昨天看到，因为这一期的、 习总书记会通过学习粉丝团来 说，这一期刚好就台湾的新新闻就当这个封面故事，所以看到时候我才有一点吓一跳。你说第一，连战虽然是蓝营的，但是他也算是比较像是半退休的一个人物，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两个谢长廷还有苏进强，就是前台联党主席， 对， 那又是 台联党是极绿的 端的人。然后虽然叫做安排，有可能叫不期而遇，可是你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不期而遇 都是安排的， 绝对都是安排好的。 对啊， 我本来还觉得说，如果说真的就能够在私底下就是这样看一个美术展呢，见个面，我觉得对习总书记的加分上可能会是很大的， 也了解台湾的情况。 因为其实你在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外界会觉得你开放了，更加的开放了，也愿意面对就是台湾的这些在野党声音。 对， 可是反倒我都觉得这个难题会是谢长廷回到岛内之后，你可能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基本教育派。可是现在他婉拒的，所以你又看到了其实政治人物聪明的地方他在试试，我觉得如果也许没有微博这事情也许就不会玩具，也许真的他也觉得在这上面可以怎么样的顺水推舟，怎么样的，可是也许就在算这个时间点上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所以就 是所以这个后续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后续谢长廷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余地，比如说就那天很多 腾讯吧， 对，比如说燕婷说的这个新浪微博不让我开，我觉得腾讯微博还有别的网站有开微博的那当然啊，腾讯得先考虑的我吃不吃得下这一单但是我觉得他还有很多这个操作空间，他可以从此选择不开，他就说哎呀，这个比如说大陆方面这个时机不成熟，他也可以选择我再开一个小号。如果我经常是讲，他如果再 注册重新注册一个，虽然他目前为止没有，但是他重新注册一个谢长廷的小号，再封一次的话，这个就是其实大陆的很多管理单位就很难看了，对吧？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啊，这如果说到第二次的话，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难做了。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谢长廷手里的牌啊，至少在微博上啊，可以打的牌还是非常多的。大家这个经常哎上微博看看，还是挺有帮助的，生活添加不少的乐趣。好了，这个我们今天三立话新闻啊，前面讨论的是这个谢长廷的微博被删的这么一个事件。我们马上开放的全媒体讨论的这个互动话题，今天是有关房地产的。 更加实际一点啊，跟大家的这个房地产有关系。那国务院扩大这个房产税改革的试点的范围，大家觉得能否有效控制现在很高起的楼价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方式18723346，香港的朋友，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凤凰 FM 的手机可以一键 call in 了。好，马上开始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三 D 话新闻。今天进入到有话直说单元，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 那我们刚刚已经预告过了，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关于国务院扩大房产税的改革试点范围啊，大家怎么来看呢？你觉得高房价有可能会被抑制吗？ 嗯， 马上来接听进话，因为今天电话闪个不停啊。 嗯。这个电话暂时还没有通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今天新闻讨论的这个背景好了。 好，那关于这个背景呢，是在2月20号的时候，国务院确定说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范围。那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改革税的这个房产税啊，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了。那个时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已经确认提出说推进这个房产税改革的试点。所以呢，目前又传出这样一个信息，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大，那其实非常简单，它的一个背景就是关于目前这个房价还是在继续上涨，尤其在一线城市。 在昨天的这个新闻头条啊，在内地基本上全部都是关于这个国五条啊， 70个大中小城市。嗯， 今天是显示了这个70个大中小城市的这个房产的房地产在过去一年当中价格的变化情况。那么相信呢，是跟着前天的这个国五条，又是在给楼市浇了一盆冷水啊！去年的这个年底12月份的时候，好像楼市又蠢蠢欲动，又要涨起来的时候，哗，这边一盆冷水又浇上去了。那么考虑到这是已经是本届政府的最后一次这个国务院工作会议，因此呢，哎，还是可以看出这个楼市房价的问题一直是这届政府工作的重心，相信在3月份的两会之后也会传递到下一届政府的这个政策取向上。好，我们电话已经接通，今天应该第一位打进来是李先生， 刘先生是吧？ 六号线有李先生在。哦，好，先刘先生先。 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是刘先生是吗？ 对对对。 好，那先说说你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房产税啊，它现在是应该是它属于是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综合调控的一种手段。 嗯， 我觉得好像它现在目前对于房价的这个调控应该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它应该是有个长期的长远的积极的作用的。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信息传出来之后，你觉得在短期之内房价会不会大家又一拥疯抢，然后这个房价在短期之内又上升呢？ 我觉得目前来说应该不会造成这种短期的影响，而且我觉得很多老百姓会担心这种房产税啊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的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应该是不用担心的这个。 嗯，好，谢谢刘先生，来自哪里？ 在云南。 好，谢谢您今天打电话进来。嗯，他刚刚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嗯， 我觉得跟这个国务院的站在同一条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基本上是新华社的口径啊。下一位。 好，我们下一位方先生。 方 先生你好。 你好。 哎，对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房产税扩大试点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应该是有效的。 嗯。 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有大量的空置房。这个空置房是资料显示中国空置房是空置率啊是全世界居前的。这些空置房如果能够消化掉，中国的楼价肯定下降， 他是消化控制力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征收房产税。 嗯， 谢谢。 好，今天谢谢方先生。 方先生认为这个房产税啊可以解决空置房的或者说楼房空置率比较高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的房产的时候，这个高的空置率也一直是为人所诟病的一个 问题。对，但这个话题其实也说了很多年了，也没看到这个房价因此而下降，希望慢慢的可以看到一些曙光。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陈先生。哎，都是男士。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 广州。 广州的朋友怎么看今天说的这个房产税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尝试，因为在现在中国房价就严重背离这个合理水平的这个情况下，就是采取更积极的一些政策手段去调控这个房价，无疑是一个很正确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政策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房产税应该只是房价调控众多方法手段中的其中一项，因为它可能最直接有效的就是对房产保有环节的一个控制和调节，嗯，还有包括对房产交易方面的一个调节，或者是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一个投入，我觉得对于房价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房产税扩大那个试点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政策方向，但不应该成为就是调控房价唯一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落脚点。 那其他的政策你觉得会有什么建议呢？ 例如我觉得可以考虑在房产就是交易方面，就是交易的税费方面会不会有调整，对一些短期投资性投机性的一些房产交易是不是应该征收更高的交易税率，以控制就是房产市场里面的投机行为。 嗯， 然后这样其实也不会说伤害到一些初次买房或者改善性住房的一些居民的一些需要。 嗯， 但是它对于商业性的投机房产行为是有控制作用的。 好，有道理，谢谢你陈先生。刚刚这个陈先生说的其实相当于这个香港的 BSD 嘛，也就是 买 家 印花 税。现在其实这一项这个调控措施出来了以后还是有效果的。 在买家印花税在香港呢应该是这个效果还是有的。 嗯，短期之内。 当然。 好，我们再来听听这个邓先生。邓先生您的意见怎么样？ 哎，您好。 嗯，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北京。 啊，北京的朋友，那这个也是来自高房价地区啊。怎么来看看这个房产税，你觉得有希望吗？ 我对房产税我还是持比较消极的态度。因 为 我认为香港是不是已经早就开始征收房产税了？ 现在香港有一个叫 BSD， 也就是买家印花税。如果比如 说 有些短期炒房， 就是房产税的这个概念，就是按年交的那种房产税的概念，我记得香港应该已经很久就开始征收这个房产税。 对，没错。 但是香港的房价，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千尺豪宅可能都得上千万元才能买下来。所以我认为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房产税它的可能发挥的作用会很小。而且就中国它的特殊情况来看，中国的房价到底有多少部分是被投机涨上去的，有多少部分是因为刚需而涨上去的，这也是其实是要另外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北京的房价，北京它现在已经开始限购已经大概有几年了， 对 吧？但是限购到现在它的房价一直都是以很稳定的比如说10%的速度在往上上涨。而如果说限制那个投机就对这个房价有用的话，那北京的房价按说早就应该掉下去了。 嗯，所以你觉得 它的刚需还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在你看来这个刚需在未来几年还 会有刚需这一部分的消费者，这一部分的业主他们的权益可能更加得不到保障，因为他们还要去投入更多的钱来保证这个房产税的这个征收。 好， 所以我认为房产税可能对中国来说现在意义不是很大。 好，谢谢你，谢谢你。 好，邓先生主要还是强调了这个刚性需求在这个现在推高房价当中的这个比例啊。那确实也有不少的论述是支持这种的判断，比如说关于中国的城市化的这个进程，城镇化对于房地产的这个价格推高的作用。因此呢，如果说征收房产税的话，可能对于大家这些刚性需求消费者增加了负担，但是呢也得不到抑制楼价的作用。大家该买房的还是得买，无非是 买大点买小点， 就是怎么说呢，就应该在说这个房产税，它虽然已经考虑到一部分的这个刚需的人的需求和第二套房子它的一个税率会增高，是不是在这个阶梯上应该拉大，然后根据这个刚需跟这个炒房性的一个不同的买房需求， 如果能够精确的识别精确的打击的话， 让精算师好好算一下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有话直说的单元就到这里了，刚刚接听大家电话，非常感谢大家给出的意见啊。 好，感谢你的收听，这就是三 D 化新闻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见， 拜拜。